庆祝太阳节，罗马尼亚全国筹委会、法国筹委会和秘鲁筹委会最近分别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之际，通过新闻出版媒体广泛的介绍和宣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并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另外，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贝宁全国筹委会成立仪式最近在科托奴举行。